22:06:39。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4月18号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NZNY 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Duran Duran，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Too Bad You Are So Beautiful， 太糟了，你如此美丽。这个有点 这情绪怎么转折的、啊？ 是他这情绪有点 语无伦次， 不是有点，我觉得啊，有点像英国阿 Q。这种感觉就是，反正你要是不美的话呢，这事儿也就没那么糟啊。这个我也就不聊骚你了，或者我也就不痴心妄想，我也就不神魂颠倒了。但是 too bad you are so beautiful， 或者是 bad， 其实它也有一个特别棒的意思，就是真棒啊，你是真美啊，是这种感觉一样的。 合着是因为我的好看，反而成了我对你的伤害了， 对，成了我这儿的压抑的原因了，因为。我自知也没戏，你要是不好看也就罢了，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也就罢了，那就是英国阿 Q 的那种精神。但是他这个怎么办呢啊，这下糟了啊，陷进去了，这种感觉太棒了，你简直太美了、 这就是属于男人啊、这个视觉动物啊， 是 会从第一眼判断这个人能不能让他一见钟情。但是啊，我们常常说好看的皮囊有时候显得也没有那么重要哈，还是得有有趣的灵魂。 对呀、因为你要保证这副皮囊的话，你可能会比如说最好看的无非是模特界，对吗？最好看的模特界其实他们 stuffing to death， 就是饿得个一天到晚饿得个要死，然后怎么说那个锻炼累得个要死，然后 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行行业业你看到的那些你觉得他们很富有或者说你羡慕的点，其实在背后你看不到的地方一定有更多的投入哈。好了，由这首歌呢这个拉开了今天晚上的2个小时节目的序幕，同时呢也隆重的推出今天晚上的红人到了1545红。 1545红、开始。 对，我们俩呢戴个帽子啊，显得好像很神秘的。 其实是这个直播间，它进入了热天以后呢，直播间它我跟大家说的，它相反，它会凉爽下来啊。今天就是很凉爽的一个直播间了。 对，凉爽到我们必须要穿的暖暖的哈。 对， 希望大家呢也是在一个温度适宜的地方啊，准备要进入梦乡了。如果说有点时间啊，明天早晨不用早起的话，可以担当1545红的话，可以到新浪韩立微博上明示我，我想当红人、让我当红人， 赶紧来。 对，我带出的第一首歌相对柔和一些哈， 听着就是校园的那种感觉。 我可是你手里的那朵花 啊。我以为你说你可是我什么 就慢慢流，千万不要把我的爱带走，我想和他长相守，岁月呀你就好心等等我，空空荡荡一个人也怪寂寞，幸好有你陪伴在我左右，我会像风一样的温柔，只要你不嫌弃我太多。天和海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上天安排我在你的身边。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我是不是你心里面的一点红，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你会不会好好的等着我。水呀水呀你就慢慢流，千万不要把我的爱带走，我想和他长相守，岁月呀你就好心等等我，空空荡荡一个人也怪寂寞，幸好有你陪伴在我左右，我会像风一样的温柔，只要你不嫌弃我太多。天和海都连成一条线， 山和地多么的遥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上天安排我在你的身边。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我是故事你心里面的一点红，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你会不会好好的疼着我？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我是不是你心里面的一点红？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你会不会好好的疼着我？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我是不是你心里面的一点红？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你会不会好好的疼着我？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我是不是你心里面的一点红？我可是你手中那一朵鲜花，你会不会好好的疼着我？ 来自红妹妹乐队演唱的《我可是你手中的那一朵花》。 嗯，尤其是从男孩嘴里唱出这个词来有点意思，一般来说女孩唱出来然后像是跟男孩那个警告或撒娇，我可是你要呵护的那个娇嫩的你手中的一束花，因为男孩变成哎他变成花了哈。然后其实一般来说咱们形容男孩在学校里非常出类拔萃的长得英俊的那叫草啊，对吧，那叫校草啊，那也不是叫校花，校花肯定是形容女孩的呀。所以好妹妹她这反串的这感觉挺有意思的。草，我可是你心中的一把草。 今天晚上我们的红人到了1545红，特别提醒一下哈，凡是当过红人的朋友呢就不要再来求红了。男左女右这个红人呢，虽然每天晚上求的人不多，但是呢我们是只此一次哈， 选中了 就 没 有，只有一个夜晚啊，您不要上瘾啊，这个今儿也求，明儿也求，后儿也求啊。 是不是昨天没求够，或者没求到？ 是调调啊，是不 是调调又来了？ 又来了！我说你上瘾啊，然后呢，就是一下给一盆冷水 泼走了 哈。还是要欢迎一些从来没有当过红人的朋友，这样的话你才有这个热情哈。 你改个名啊，对不对啊？你改个名，这有这个前， 咱这边可有鉴定中心， 前面有公案的啊。 小隋， 就是给那个 等等， 给韩立蒙得够呛啊。你比如说你这个是调调，你明天改成我上调调哦，你来，哎，他就又选你当红人了啊！ 我辨别不出来，我还有我可爱的听友们， 对， 火眼金睛的听友们， 有那个亮红灯的，麦当娜麦杰这首歌也是他，应该是他非常出名的，非常非常出名的，也是代表性的歌曲之一，但是非常老了，也是三四十年前的一首歌，叫做《物质女孩》。Material Girl， 太经典了，当年哈。 每个人都活在物质的世界里，我也是一个物质的女孩，有很多男孩形形色色在我面前走过，但是我是一个物质型的女孩。那是当年麦当娜好像是对着自己宣布啊，还是对着世人宣布这么一个他自己当时的状态。我估计啊，这个年轻的时候都叛逆，然后都觉得就是说了一个届时的大实话啊。但是呢，随着他年龄增长，他可能就是要的又不同了啊，又是慢慢要的又不同了。 当然，就是在某一个阶段里，你还没有得到那一切的时候，你觉得他们特别重要。 对， 就像是在年轻的时候，你对一些奢侈品呢，你会有一种本能的觉得要拥有它，甚至拥有不到的时候，还会买一些。假冒的哈， 和你这是往脸上招呼的，你敢买假冒的？ 哎、笑话什么？要不我们怎么有的时候会说这个人特别物质呢？ 啊， 就有的时候呢，物质是来自于你自身努力之后得到的、创造的， 是 这个物质是你自身的，无可厚非。有的时候就来自于别人看到你，完全是自己不能承受。但是还要努着的啊，这个披金戴银也好啊，给自己弄得从头到脚都是名牌也好啊，别人都知道，其实你的这个年龄段以及你的收入是达不到这个水准的。 你总之呢，你反正前提是你绝对不能买这种你说的这种东西。第二呢，是更不能买的是往脸上跟往嘴里招呼的东西。那这东西要假了，都不要了命了吗？你想想。 说实话，往脸上招呼的，一般来说还真不了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颜值多重要哈。 是啊。 但是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呢，确实有一些朋友哈，可能在一些时刻动摇过。我还是在这里呢，希望哈，就是男左女右的听友。不管你在哪一个年龄段当中，心里面还是应该对真实的啊，对正宗的有自己内心的一个判断， 是 就是无论如何还是坚守住自己的一个信念。 这个世界也确实是就着这个物质女孩这首歌也确实，这世界它是有品牌的，你要说没有品牌没有对比，反正这是有东西做出来就是用的，然后你买这个的也行，你买那家的也行，反正也都没有牌子，就是一个通用的牌子，它都叫电筒或者它都叫鞋无所谓，但是它是有品牌，当然而且大家还都能比出哪个牌子做的非常精尖，非常高精尖，非常好。这个就是物质世界的它一个起根上的一个缘由，它就是有对比的。 人离不开物质，但是不能完全依赖于物质生活带给自己的这个喜悦，因为那种喜悦感永远和精神世界带给你的喜悦是没有办法同日而语的。 嗯， 这也是我们常常说的是，钱不能买到所有的东西，对吗？ 对，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的虚无的活在自己的这个精神世界里，还是应该有生存也有生活，对吗？应该两方面都让自己得到一个满足，这样才是一个我觉得比较平衡感的一个人生状态哈。 对呀、 好了，22:21，红人还是没有找到，但是呢，外场的这个感觉哈， 又开始热了， 89条啊。跟昨天晚上的565条比起来， 前些日子吧， 还是不行啊。 前些日子吧，就去年我记得是，就大家就是进入了一个聊天这个互动冷淡期， 低谷， 然后这些日子呢，就今年开始呢，又是热络了，又喜欢聊起来了， 就是 挺有意思的。 就像我们常说的这个流行啊，也会有多年之后的一个复古风、 对对，来回变化。 对，慢慢的你又发现。没什么好听的了啊，这其他台也都听来听去，那还不如听那个老男左女右呢啊， 回来 那个老男左女右还在啊， 又来宠幸我们了。 是的，今天晚上翻一下他的牌子，我看了一下去年今晚哈，我们是1336红，你也戴了一个蓝帽子， 我今儿没戴， 昨天。 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啦啦啦 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演唱的《风吹麦浪》， 当他就算是最传唱性最广的这句就没有词的这一句唱起来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真的是那层层叠叠的麦浪就开始飘动起来，在眼前金色麦浪飘动起来的那种感觉。 对，有希望哈，又有美好的一个场景，在夜里呢听听这样的歌曲啊，然后让你的身心放松下来，慢慢的就进入梦乡了啊。所以呢，以前的日子当中那些不和我们互动的朋友，我们都自动生成大家睡着了，听着听着睡着了啊。 其实这个微博里边也有发红包的这个功能， 怎么了？ 但是这韩立他不用 啊。你是说让我靠发红包让大家来听节目是吗？ 其实那个在微博里边并没有火起来，这个不禁我劲儿挺有意思的。 春节期间好像 春节期间还能火一火， 不是你突然间说这什么意思？ 我就想起来原来 你要发我不会拦着你。 原来那个你就是有很多那个可以给别人礼物啊，可以给别人一些小纪念品啊， 我就是不给 别人一些这种机会，你都错过了最简单的一个。 我要给大家的是精神上的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暖红包嘛，对吧？暖文包嘛，你就发嘛。 你先发你这个冷笑话包啊，我听听怎么样啊？ 冷话包。 红人还是没有挑选出来，我在第二十段在冷笑话开始之前，但愿能挑选出来。我们第二十段见吧。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零点，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贷款需谨慎。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

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4月18日周三晚上第二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全球未眠这话就感觉咱们面对的非常非常大的群众，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对，当初呢，我们还是在一个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会走多少年的情况之下。大言不惭的喊出了 全台未眠的， 全球未眠的， 后来是全市未眠的，全东城区一开始是全朝阳区未眠， 全建国门 外，然后一会儿就喊成全球未眠的，因为我们知道马上就是这个星云密布的这个天空上也有我们就覆盖着整个星球的电波了，这一下我们这个感觉气场就大了。 当时呢是给自己壮壮胆哈，提提气啊，走到了今天。谢谢各位朋友，红人终于挑选出来了，他叫做可爱多康心玉6120， 是， 这还是一位军人朋友呢。 哟，穿着军人， 好像军校的朋友， 是穿着军装倍儿帅。 1997年，今年才21岁啊， 英姿飒爽， 那是当然 的。这个年龄穿着军服，戴着军帽啊，一敬军礼，英姿飒爽，就属于你们特有的名词。 好了，我们谢谢这位可爱多康心玉6120，担当今天晚上的红人。好吧，你的冷笑话出来亮个相喽。 这我冷笑话今天很短啊，我呢好久没讲过电梯笑话了，我今天啊。到一朋友家去啊，就是深夜去一朋友家啊，那个电梯，我呢这个坐电梯呢，我刚要就我一个人，我一坐进电梯里啊，我刚要关门啊，这门忽然又开了，我就看见啊，大半夜的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爷爷拖着个绳子，缓慢的一步一步蹒跚踉踉跄跄的等点等点的就走进来了。怎么走进来了？我的天，我当时我的心个噔，我就提到嗓子眼了，我就早听说这电梯就会碰见，有朝一日怎么也会碰见这么一位这肯定是我脑子里充满了灵异事件这四个字啊。结果呢，那个老爷爷呢看见我这眼神就盯着他这绳子，他自己回头也看了看，说了句：“哎呀，我那狗呢？” Watching the winds cut through the clouds, watching the raindrops blinking red and white, thinking of you back on the ground.Sometimes things refuse to go the way we planned. Oh, I'll be sorry for now that I couldn't be around. There will be a day that you will understand. You will understand. 爷子找狗去呗，对吧？做好事儿啊，找了半宿狗，院子里找着了。那以后我就劝老爷子别，这个拴狗的绳子啊，它是有特质的啊，是很可爱的小巧的，甚至是带小铃铛配，狗配铃铛嘛，跑得欢嘛，对吗？带着那个小适配的，小配饰的那种小铃铛的叮铃铃，这都不吓人。那老爷子是可能是为了省钱嘛，弄一根姜白姜白的大绳子，遛他的狗。你想想，那我能不害怕吗？啊， 好嘞，22:41，该听今天晚上的暖文章了。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人品差的人再努力也没有用。之前看过一档很火的求职节目，有一期的嘉宾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曾是原公司连续几年的销售冠军，面对老板的各种刁钻的问题，他的回答可谓是切中要点，滴水不漏。后来主持人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你觉得在你的从业经历中最能说明你销售能力的是哪一件事儿？他简短思考了一下，回答道，我在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做销售时，成功的向一位月薪2000的环卫工推销了一套5000多的情商培训课程。回答完后，他很得意，还在现场重复说了几遍，我这个人讲话就会让人感觉很真诚。虽然他的推销能力很强，但参与节目的12位老板却不约而同的在第一轮时灭了灯。有一位老板的评价一语中的，我不怀疑你的能力，但是却不看好你的人品。越是处在社会底层的人，越无力鉴别信息的真伪和含金量，也越容易被人欺骗。只要告诉他们听完课程后你的孩子能成才，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将学费交到你手里。5000多元可能是这位环卫工人大半年辛苦攒下的积蓄，这位销售人员将不合适的课程推荐给明显没有能力负担的人，并且将这件事儿作为资本来炫耀，很难让人相信他是个有人品底线的人。某位老板曾经说过，在他们的单位里，在他们的用人观里，最重要的就是人品。人品要特别正直，如果说有人品任何的问题，哪怕能力再强，我们都不会要这个人。能力决定了一个人走得有多快，而人品则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走得远，走得顺。人品差，能力再好，也不会得到众人的心悦诚服。左传中有言，他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传之久远，此之谓不朽。此处所说的立德，便是指会做人，拥有好人品。细心的人会发现，在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当中，立德被排在了首位。只有能力而没有人品的人，最终将难逃被时代抛弃的命运。宋朝的书法家中有苏黄米蔡四大家之称，即苏轼、黄庭坚、米芾。而其中的蔡到底是蔡京还是蔡襄，则一直有争论。但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认为，蔡氏原本为书法艺事物更为高超的蔡京，后人多评价蔡京的笔法姿媚豪健，笔画结构天然呼应，布局精巧，气韵生动，直素二王。蔡京的书法就连同为四大家的米芾也是甘拜下风。有一次蔡京与米芾聊天，蔡京问他，当今书法什么人最好？米芾回答说，从唐朝晚期的柳公权之后，就得算你和你的弟弟蔡卞了。蔡京问，其次呢？米芾说，当然是我啦。由此蔡京的书法技艺可见一斑，但在官场上，蔡京惊险狡诈，心狠手辣，祸乱人主，结党营私。北宋虽然没有直接断送在他的手里，他却是北宋灭亡的千古罪人。因其人品低劣，所以后人将蔡京从四大家中除名，而替换成了德高一张的蔡襄。所以人品不好的人侥幸成功，也无法得到众人的心悦诚服。人品才是最高的学位。几年前白岩松在采访季羡林的时候，曾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年秋天，北大新学期开始了，一个外地来的学子背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校园，实在太累了，就把包放在路边。这时正好一位老人走来，年轻学子就拜托老人替自己看一下包，而自己则轻装去办理各种手续。老人爽快地答应了。近一个小时过去，学子归来，老人还在尽职尽责地看守。谢过老人后，两人分别。几天后是北大的开学典礼，这位年轻的学子惊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坐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一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白岩松感叹说，我不知道这位学子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但在我听过这个故事之后，却强烈地感觉到人品才是最高的学位。其实人品与学历、职业、出身都无关，而关乎一个人的精神层次。精神层次越高的人，人品越好，也更加善良。遇到事情，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和别人的利益，这就是好人品的核心，利他。亚当·斯密说，以遵从自己的心做利他的行，是对社会发展最有利的思想和行为的结合，也是最大的善良。人品不好的人，或许可以将自己伪装成谦谦君子，但所有的伪装都不可能长久。世间风云变幻，唯有人品才是令你屹立一生的招牌。好人品可以弥补能力上的不足。是啊，好人品可以弥补能力上的不足，能力却永远弥补不了人品上的缺陷。这就是为什么自古以来的选人标准都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也许我们成不了什么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更不会名垂青史，但拥有一副好人品，同样可以成为内心光芒万丈的那一种人。所以希望我们都以此为戒，一定要做一个人品好，这是最重要的。 如梦里，从何处说起？梦一般剧情，凭谁在推移？缘分在偷袭，时间在追逼，那些美好的瞬间的来不易。在感情还能够感人的时代，为什么有情人还在颠沛？谁被世道放逐，身不由己？谁曾朝不保夕，才为幸福而卖力，才舍得面对镜子，说我可以。唱起那圆缺阴晴，如何不服气？机遇不讲理，命运没协议，只有从爱人怀抱寻找。再不成问题，说我可以。红照踏雪泥，还是来得及，对重遇的人说，原来你也在这。 今天晚上的暖文章和冷笑话都为您奉送完毕。刚刚这首歌是来自陈奕迅的《从何说起呢》。 从何说起？我呢，就是从一部我看过的老香港片子，梁家辉和这个和谁呀、啊？和 我就说你这奔五的年龄哈，很多事情呢已经开始记得不是很清楚。 梁朝伟，二梁，梁家辉演梁朝伟的爸爸。我就从那个片子说起的。嗯，为什么呢？因为里边有一句经典台词，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呐、啊。 就这么一句人品，敬显他爸爸，梁家辉演爸爸，敬显他爸爸人品的问题。他爸爸就是一辈子被梁朝伟骂老糊涂老傻瓜啊，就是活该你一辈子什么受穷啊，或者被别人欺负啊，那玩意儿你就是无端端去帮助别人，然后怎么怎么样，自己家里过得不好，就是一辈子嘲笑他爸。他爸爸就一句话，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啊， 这是大格局大胸怀，并且是人品好的表现哈。 嗯， 人如果是只是那种自私到就是所有的事情都以自己为利益的话，你将会真的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对不对？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 道理。慢慢的，对，你就开始失去很多人对于你的帮助了。好了，这个时段的暖文章冷笑话结束之后呢，一小时的上半程男左女右呢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我也知道，你知道就像足球比赛一样， 中场休息嘛，中场休息。主播还感冒， 没有，打个喷嚏，你不要吓唬我的听友吗？ 中场休息，有人想 说过这屋里有冷风了，你知道吗？ 有人想主播，有人想主播， 对，你往这地方想，是不是气氛好了很多？ 有人骂主播，嗯，这都一样，都一样。 那起码他还在心里， 对， 有我 想着这么一个念头， 对对 啊，这到点了得骂啊。 为什么呢呀？我跟他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骂我呢？ 因为中场休息嘛。他就受不得你休息嘛，你赶紧接着来呀。 第三十段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好儿郎》，钟威作词，刘桥作曲，韩磊演唱。 冰霜里练筋骨，曾让雨雪打胸膛，曾在三秋迎风阵，也曾在百花里笑春光，曾让清风拂山岗，曾让明月照大江，曾秋天射太阳，敢笑英雄也气短，也敢与兄弟共情长，敢用铁骨挑脊梁，敢用柔情化肝肠，敢向苍天问日月，也敢在烈火中 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零点，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不用加盟费。 费就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世界茶饮， 不用加盟费，拥有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400-678-6888， 400-678-6888，世界茶饮， 本月免加盟费哦，腾 讯新品。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争强好胜，刀削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4月18号周三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来，33见9，这是第30段周三的晚上，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晚上的红人，一位在军校收听节目的可爱 多 康馨玉6120， 对，康馨玉。 你说你跟着人家复述吧，你还没复述对。 我想的是康馨玉这名字，我好像似曾相识，但是康馨玉呢？玉佩的玉啊，往这个英姿飒爽的军人的身上这么安吧，确实有点，我还是觉得应该是叫做康馨宇那枚玉之间的。 那人家自己的名字你怎么管那么多呢？ 是，所以我这当时那个发音还是冲着我这脑子脑神经走的，就是康馨宇似的这种感觉。 来看看他们家里啊，目前呢关注了47位人士，最新关注的呢是男左女右的一位听友，叫做纳新爱奇，也是前段日子刚刚当过红人的。我们再来看看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 夏莫歌， 你这眼神，寒夏晨歌， 寒夏晨歌，寒夏晨歌。 哎，你就属于像那个，有的小孩刚刚学会说话的时候，特别愿意说话，对吗？ 不是、 就是、 不是，我跟小孩差远了，我现在这眼神已经开始变成老了。 我就是说你本来看不清，然后还特别想看，然后每次还是够着够的看啊。结果呢？ 够不着， 看错，暴露了年龄，对吧？好嘞，就是这样的，这是今天晚上红人的一些家庭情况哈，在微博上的家庭情况啊。 好，来一首 Lin Ryden， 正在写作，被记录下来，来自 The Killers。

每次听都会有醍醐灌顶啊，给人以这种深刻的自省空间的歌曲，来自李宗盛的《山丘》啊，是不是要爬一下？ 对，他唱的这首歌可不是为了让你爬的，是为了让你越过去的， 对啊， 是为了让你忘掉你曾经那些爬过的那些东西的，想让你潇洒的接着往前走。前面他也祝福了，应该是祝福自己吧，一马平川，他希望自己前面的道路是，谁都希望自己前面道路是一马平川。 唱了吗？这句在歌里唱了吗？ 当然，他不合辙不押韵，他怎么唱出来呀？ 是你听出来的，听后感是吗？ 啊，是这种感觉吧。 据说这是一首年龄就是越长啊，阅历越多才能够真正能听明白的啊，才知道何谓山丘啊。 对，他这是山丘啊，丘丘丘丘折啊，我那一马平川那是潘安折啊，完蛋折啊，没法在一起配。 听着这首歌呢，也看到了一张非常珍贵的小纸条。这位朋友呢，他现在是在台湾东方会发白朋友，他说我真的是全球未眠的那个听众。今天呢，我是一边加班一边听广播呢。话说你们知道吗？这是我从大学到研究生再到现在工作，听你节目这么久以来第一次留言。 嗯。 从墨尔本的开始，我的学生时代到现在在台湾工作的我的社会人时代，真的是很久了。 真的是很忙，我觉得你真的是学业加工作，这十年来你简直是忙到自己，反正是没法留这么三行字的言，你这连这个时间跟精力都不能花出来，所以你这学业跟精力确实很忙啊。 我觉得是很丰富哈，是很敢于挑战。其实换一个地方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如果你能够勇敢的啊，敢去告别过去的生活啊，甚至呢要和很多的曾经熟悉的一切暂别，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重新开始， 对， 这是需要勇气的。所以东方会发白这位听友是一个不仅能力啊还有各种方面都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听友哈， 而且很自律啊。他要是沉迷于给你 广播 发短信是吧，两毛钱一条两毛钱一条，也许他墨尔本就毕业不了了。 我知道你这么一说，有很多天天跟咱们留言的朋友说怎么着， 嗯， 合着变着相声说我老这样对你们，你们已经不稀罕了是吗？ 玩物丧志啊。 不是这个样子的， 玩寒力丧志啊。 就像在搞对象的时候哈，有的人可能特别愿意直白地表达你的感触啊，就是我想你啦，我爱你啊，怎么样怎么样。有的人可能就真的是内敛啊，就放在心里， 对， 不会说，但是他的行动啊，他的感觉都在传达着和你表达出的东西是一样的， 是 对吧？ 嗯， 这就是说性格使然啊。 嗯， 有的活泼的听众，你不让他发言不行啊。 有那差点就把自己终身爱情就这么给丢弃的人， 你说这昨天晚上的红人是调调啊，就是那位在机场工作人员，这今天晚上不是你的主场了。 那人家也挺高兴的又来了。 对，造成的外场已经到了226条的留言局面了。 来自 Jack Johnson， 这首歌名字叫做 Fragments。 Fragments on the seaBirds of prey above, all that lies beneath, no longer what it was, it changed. Why can't we relay shadows from the deep, the thoughts we're afraid of?Secrets that we keep, the surface of our love and hate. Why can't we relate with ourselves, with what we open up when it's too late? from a distant stage undone. Little time machine, messages of love and hate. Why can't we relate with ourselves, with what we open up when it's too late? 久以后啊，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又亮相了。其实呢，在第三十段和第四十段当中呢，我们会偏向于多放一些音乐哈，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好的睡眠空间，因为陪伴已经十年多的时光了哈。 很久以后啊，很久以后，其实对于我来说，那就是三零五几年、四零五几年，那是很久以后，那二零五几年都不算是很久以后啊。 那我估计是我们都是那波的，反正是。然后要再往后， 你心怎么那么大呀？ 再往后，再往后啊，再往后，那个也许你把自己动起来，动起来你再醒，再醒三零五几了啊，三零一八了，三零几几了，再醒四零几几了。 我想的很久以后就是。不再做广播的那一天 啊， 就是很久以后，然后和你们一样打开收音机，在晚上的这个时间点上，我可能会想起啊，我年轻的时候，哦不，我曾经把我所有的时光在这个点的时候全部都奉献给 广播。啊，那一晃就到了，你放心，那时间简直太快，马上就到。 55岁才退休呢，好吗？ 那不是很久以后，那真的是弹指一挥间就到。 怎么也得15年呢，好吗？ 15年对于现在这种节奏的生活来说，真的是很快就到了。 对，反正我以前就不意识啊，没有那么明显的觉得一天的时间过得那么的快。 嗯， 但是真的是因为过了40岁之后啊，我觉得这一天怎么一起床就已经只剩半天了 啊！一起床周三啦，一起床周四啦，一起床周末啦，对吧？ 不像你还早晨送个闺女哈，可能是还能享受到早晨的时间，你的一天开始的还很满 啊，对 对吧？ 我满也满在我觉得它快， 你开始的满，结束的满 啊， 所以你的一天24小时是很充实的。 嗯，但是我仍然觉得很快，就是很快， 因为毕竟你年龄更大了。 不是，不是这原因，是因为事儿。比较多，它并不是原来那种节奏的生活，就缓慢的节奏生活是没有。你想在70年代那种缓慢生活，在80年代那种缓慢生活，没有过多的这种信息的时候，那你可以享受一下啊，可以慢慢的享受一下。你现在满脑子装的是，哎呦，我还有什么事儿啊？明儿还得有什么事儿、啊？ 这就是年龄赋予的责任、嗯，还有就是时间不是说越来越这个不多了，而是越来越重要了。 人家说原来一是二值啊，也分身术啊，然后呢一普二主什么，这都是对于一个什么超就是超体能的一种展现，这个人就是非常有能力。现在这算什么？现在这算什么？ 身兼数职的人特别的多。 现在这三个职位、四个职位的，你同时来干这事儿，这太多了，对吗？ 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所选择的哈。不仅仅是为了生存，更多的也是在生存当中能够给自己的生活增加一些质量哈。 对， 就是说你拼命赚钱不是只是为了你的存款的数额在增加，更多的也是让你和你的家人哈都因此而有一个生活品质的提升啊，有一个精神愉悦度回忆这种感觉的提升。 那你可能得找另外一个办法，不是刚才我所说的所有都不是办法。好，这首歌来自 Taylor Swift，这名字叫做佐治亚， 叫什么？ 佐治亚州，你听过？ 哦，那倒是能听出来。好吧，听完这首歌，我们第四时段见喽。 Compliment that I'm talking to everyone here but you. And you should think about the consequence of you touching my hand in the darkened room. If you got a girlfriend, I'm jealous of her. But if you're single, that's honestly worse. 'Cause you're so gorgeous, it actually hurts. It makes me so mad. You make me

我自己怀疑，我是感觉啊，是有一部分阴影的一直在后面，就是主要支持着男左女右的铁杆听众还是真是有的。他们呢就是为了这几天把这个数量给顶上去，然后做的努力，这个我一直怀疑是这样的。然后但是人家也有自己的学习工作时间，人不可能天天来顶，对吧？那昨天正好是赶上是调调啊，他打到了这个 point。 今天这康星玉也是很棒了，已经到255条了。但是呢这康星玉今天，我正如我说的那个原因，人家不可能天天来顶到这么强势的。所以首先我要感谢我怀疑的这批朋友们啊，你们真是够给力的这批朋友。 哎，我以为你发现什么大事儿了呢，用了这么大的篇幅来表达。 是 这个我早就知道，就包括咱们自己也算上，包括你爱看的一档电视节目啊，你在哪里就是感受的一些东西，人家让你互动，你肯定不跟人家互动，对不对？哇，这么大岁数了啊，我哪有那闲工夫。包括在这个大家说的这个喜欢某些电影明星啊，还有演唱的歌手啊，真的只有年龄比较偏小的一些人哈，可能还会去做一些什么接机呀、 啊，对啊， 灯牌啊， 他是热衷于 呐喊呐、啊、等等这些， 热衷于这个，这是他们的业余生活呀，这是他们的业余生活，非常闪光的一种业余生活， 是青春的一部分哈、啊。但是对于一些年长人士来说呢，听节目真的是他们在忙碌一天之后，绝对是给自己一种疲劳的缓解哈。如果再让他们很辛苦的和你互动，带着一些就是很紧张的东西的话，会觉得得不偿失，我干嘛不睡觉啊，对不对？ 后来 对啊， 后来我睡着了。 还有十天，刘若英导演的电影后来的我们就要上映了。 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爱你你轻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十七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Memories of You， 你的记忆，关于你的记忆啊，就是有你的回忆。 在刘若英的那首经典的后来之后哈，把这首歌放出来以后，真的是让给人的情绪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缓啊。有时候在夜里听到一些特别扎心的情歌哈，它势必会引起你的一段时间的头脑里哈，会对这个人提出很多问题啊，就是如今他在哪里啊，后来我在这里，他 差在哪里，一定会有一些关于你们之间分别了多久，包括这部电影快要上映之前，我看到很多这个类似的情感的一个宣传，或者说等电影上映之后呢，又会有一大波人哈，一下子会想起当年，就是你看这部电影会想起的那个人，你会问自己有多少年已经没有和他有任何来往了。 听这种歌曲，如果说像你说在深夜如果扎心了，扎中了自己某根 memories 的神经，那有一个解药，我自己感觉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感，就是这首歌被卡拉 OK 或者是被一个人恶搞唱的极其难听啊，就是在你眼前，在你 怎样 耳前那个什么再也回不来，有一个男孩爱着女孩，这一嗓子就够了，这一下就解药，你不再悲伤了，你从此以后听这歌你都不再悲伤了， 会想笑。 对，这是我的，我感觉某些时候这是一剂强行解药。 可是人不能骗自己啊， 这就够了，这不是骗，这直接被打击了，行了。 有些东西始终还会在那里，是因为人在乎过，而且它是你人生很宝贵的一部分记忆，哪怕与现在毫无关系。 原来想着以后有了什么就够，到后来我只能够想象你们的以后，以为我想祈求追逐风的自由，以后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手，可笑在爱它血肉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钱 很久的朋友。 pieces. When somebody breaks your heart, somebody twice as smart as I. Somebody who will swear to be true, like you used to do to me. Who'll leave you to learn that misery loves company. Wait and see. I wanna be around to see how you take it when she starts to play your game, starts handing you the same old line, yeah. And that's when I discover that revenge is sweet. Yes, as I sit there applauding from my front row seat. See how she does it when she breaks your heart to bits. Oh, baby, let's see if the puzzle fits. So fine. Yes, and that's when I discover that revenge. Diana Washington， 戴安娜华盛顿，这首歌的名字就是来自戴安娜华盛顿，刚才一直唱的 I wanna be around， I wanna be around， 我就那意思啊，就是我就想在你，就想在你这个承前启后的你这个周围，我就是想在、这个、 围绕着你， 对吧？就环绕着你、这个， 我就是想和你在一起，对吧？ 可怕，你想想那个， 我离不开。嗯，不过这首歌真的有一种就是最后哈很圆满的感觉， 对， 对不对、 嗯、 也像是你带来的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 对， 时间已经走到了23:53，在北京这座城市里真的有很多刚刚下班的人， 那 你能相信吗？ 包括我们， 别说咱们才咱们上班也晚好吗？ 对对对， 蔚蓝的天空5464488，他很有可能是早晨就上班了， 忙到现在才准备下班， 才准备下班。 听着广播的感觉真是很美好，跟我们基本上就是待会儿要出电台的这个是同步的感觉，就是我们准备准备，你准备准备，然后咱们待会儿踏上星火路程， 好像要约饭的感觉啊！辛苦了，蔚蓝的天空5464488，那我就把最后这首歌带给你和许许多多。为了梦想，为了家人的幸福，自己打拼这么晚才下班的辛苦的你们，也是因为爱支撑着我们为每一天的付出，所以这首歌就叫做爱一点，晚安。